回到公寓。即使过了那么久的时间，安宗觉得那种阴寒居然还隐隐存在。所以即使那么炎热的天气，他依然一滴汗都没有流下来。白毅小心翼翼放下了背包，六子想要用手去触摸。安宗见状，连忙抓住他的手说， 这东西有诅咒，千万不能碰。 于是他连忙像触电一样缩回自己的手，可能觉得自己的样子有些没面子，转而甩了甩手问， 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白毅坐在沙发上，额头上同样看不到汗水。他点了一支烟说， 不用怕了，那东西的煞气泄得差不多了。 说完就扔了一支烟给安宗，大概是想让他也缓缓劲儿。安宗接过烟，深吸了一口，才感觉稍微有些恢复。他舔了舔嘴唇，看着白毅，就见他从箱子里翻出了长久未见的那只界兽婆的手腕。白毅把碗递给安宗，要他去盛一碗清水来。安宗端来水的时候，他们已经把背包里的东西拿了出来。那块铜简安宗还没来得及仔细看过，并也赶紧凑过去看。白毅拦住了他，他接过安宗手里的碗，把贴在铜简上的鲜黄玉扔进碗里，顿时玉器就开始溢出了大量的黑雾，乍看之下还以为是一块砚台丢进了水里。直到这个时候，安宗才放心地开始问问题， 你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你说的我们要找的顾问已经找到了，莫非就是这块铜疙瘩？ 白毅抽了一口烟，指着铜简说， 就是这个东西在作怪，不过现在它大部分的煞气都已经被鲜黄玉所吸收了。 安宗转念想了想，觉得白毅说话有些不对头，连忙问道， 那个洗黄壁既然能够克制这怪东西，那为什么当初千木湖的盒子和那块玉放了那么久，我依然中招了呢？ 白毅摆了摆手，看着那块玉说， 这是我的一个失策，那个时候情况太危急，你想想看，无论当年是谁把玉放入盒子里的，都是有其目的。我说过了，那个盒子一开始并非是放鲜黄玉的，而是后来有人去掉了包。八苦风魂咒是何等厉害，但是那里的山川湖泊却相对的安静，也就是说，鲜黄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克制八苦风魂气的一种法器，所以那人才会进行调包。赵老板把玉给我之后，我发现了一个秘密，鲜黄壁的确具有吸纳邪气的作用，但它的作用并不强，可以说它无法凭自身去化解那些怨气，所以我就借助符咒之力增强这块鲜黄壁化解阴毒的力量。但是毕竟鲜黄壁的力量有限，它还是被腐蚀得不轻，于是现在只有借助这只碗来净化玉璧。 经过白毅的解释，安宗终于知道了大抵是怎么一回事。 这么说，当年放置鬼器的那个人并非是为了害人，而是在迫于无奈的情况下，想借着洗黄壁的化煞之力来封住这个阴邪的东西。不过界兽婆在这件事情里到底扮演着什么角色呀？她旁观那六个人跳入井中，应该就是为了这块铜简，而她却为此要老实隐瞒整整50年。有些事情我真搞不懂，为什么会那么千折百绕的？ 六子似乎没有安宗想的那么复杂，他点了点头，继续问道， 那这么说，你说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要找的元凶？ 白毅看着那块铜简，眼神略微的复杂起来。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测，你们姑且一听。如果加入50年前的线索的话，事情可能是这样的。这块铜简不知什么时候被扔了进去，随后意外发生了，乔二奶奶为情投井，死后的她受到鬼气威胁的同时，也获得了鬼气里的怨气。我说过，鬼气是可以激化这些冤魂的戾气的。此后时间推进到了50年前，鬼气可能吸引了一些因为八苦风魂咒而死或者被束缚的冤魂来到这井里，正好被老师阿公看到。全部事情的引导者很可能就是界兽婆，他警告了老师阿公不可以告诉旁人，非要等50年后的我们到死才能告知。所以如果我猜的没错，六子， 你老板可能在很早的时候就知道有关鬼咒的一些零散的消息，但是却没什么真正有用的讯息。不过接受婆对此是十分了解的，于是他就借助古井里那个东西来告知你老板许多的消息。但是在井里的不单单只有鬼气，还有那个厉鬼化的乔二奶奶，所以估计你们老板收到的消息也是那么断断续续的。可能因为他收到的资料相对多一些，于是就可以做出判断，撇除了乔二奶奶那些无用的只字片语，直接看那些连串的话。这就是为什么他没有去村里找这口井，因为他没有去看乔二奶奶那些零散的消息。看这种密码是要费一番心思的，他没必要把精力花在无谓的东西上。只是没想到那藏鬼器的地点就是通过乔二奶奶那些零散的怨念所透露的。 六子听后陷入沉思，片刻后才抬头说， 那么接下去咱们该怎么办？ 白毅掐灭烟头，拿起那块铜简说， 先把铜简上的字解读出来，看看他给了我们什么消息。对了六子，你有没有考古用的防氧化药剂和小的清理刷子？我大学是学这个的，看看能不能把这块铜简最大程度解读出来。六子，你给我打下手。 六子点了点头，抹了一把脸就准备出去。安宗指了指自个儿问， 那有我什么活啊？ 白毅指着那碗水说， 水全黑了就马上换新的，直到玉不再散发黑气。 六子拍了拍安宗的肩膀就准备出门，临走的时候还喝了一大口那个酸梅汤，说是为了防中暑。白毅闭着眼睛躺在沙发上，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安宗盯着那口碗，开始一碗一碗的换水，后来嫌麻烦，干脆拎了两个塑料桶，一个放清水，一个放浊水，坐在大厅里一边看着碗一边听着电视里的新闻报道。白毅走到他身后问怎么样了，安宗指着那半桶的污水说， 居然还没放光，得了，看来啊我就跟这块玉卯上了。 不用太紧张，我们现在的线索可以说越来越明朗了，这是好事。别瞎想了，我说过会让你死吗？ 没事儿，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点我看得开。只是我老爹老妈就我这么一个儿子，我如果真的完了，我希望你能替我照顾我爸我妈，他们为我操劳了一辈子。 别瞎想了，我说过会让你死吗？ 安宗一听，这小子还来劲儿了，还真以为自己是一盘菜啊。不过他觉得也的确是因为有了白毅，才让他的状况没往最倒霉的方向发展。白毅的出现或许对他来说是最最值得庆幸的事。安宗傻呵呵地笑了两声，继续给碗里换水，白毅依然没有把手从他的肩上移开。安宗感觉白毅整个人贴在他的背上，从后面抱住了他。安宗觉得他还有话要说，就先问道， 你还有什么话？ 如果哪天你发现我有事儿瞒着你，你会怎么样？你会不会觉得我是在欺骗你？ 安宗莫名其妙地回过头看着他，他低着头，睫毛遮住了眼神，不过他的样子就像是在害怕他的回答。安宗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说，但是信任他已经成了习惯，他不能去想象怀疑白毅会是一种怎么样的情景。他尽量让自己笑得豁达， 怎么会呢？你瞒我什么呀？你我还能不相信吗？怎么突然说起这话来？ 白毅见他如此，也微微地笑了笑，然后慢慢地拿开了放在安宗肩头的手。感觉到他的手从自己肩头移开的那一瞬间，仿佛有一种东西也变轻了，这让安宗心中突厥一紧，连忙拉住白毅的手问道， 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事儿。对了，这件事结束之后，如果我们都安然无恙，我想带你去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白毅正要开口，六子就冲了进来，他直喊着外面热，一进来又看到他们粘在一起，连忙不自然地往后退了几步。安宗迅速放开白毅的手，掩饰尴尬地说道， 东西拿来了。 六子提着一个铝合金箱子放在茶几上，甩了一头的汗说： 你六哥我出马哪有搞不定的事儿，东西尽管用，甭客气啊。